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播的朋友圈，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在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OK， 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是可以跟圈主保持互动的。互动通道呢，可以通过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找到主播的朋友圈就能跟我实时保持互动了，也可以通过微博啊来搜索北京台刘佳这五个字就能找到我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的是小区的社区商业，你们家你最希望的小区的商业是什么？还有你最满意的商业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今天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状态，而且今天直播间呢，主播的朋友圈啊，也是请到了一个商业圈、社区商业圈的朋友，我们欢迎啊一站一街的 CEO 韩坤，韩总，欢迎韩总。 好，在线的各位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坤。 咱们是以听友为主啊，听友为主，听友为主。欢迎韩总啊。今天呢其实主要是想跟您聊的就是关于这个社区商业的事儿，而且我知道您呢也是在深耕这个领域是几年？4年？ 我们做了4年。 做了四年。 对， 一直做的就是很具体， 就是家门口那点事儿。 就家门口这点事儿。 对 对，说到家门口这点事儿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大家对家门口这点事儿满意不满意？反正之前啊，像我不是在卫视做向前一步沟通团，有的商业啊、社区啊，居民意见挺大。就比如说你要开一个饭店，居民觉得味儿，但是呢有的居民又觉得，哎，我想吃点好吃的，怎么弄，怎么管，规范规矩，包括社区商业的整体性，大家都很苦恼，会有一些矛盾。像这种情况在您从事的这个工作这么多年当中是不是也比较普遍？ 我觉得刘佳你提这个问题特别好。 嗯， 因为呢我们认为的传统的这个社区商业呢，其实来讲我跟大家呢这个沟通一下，它就是呢你楼底下的商铺， 嗯， 然后呢你楼底下小区旁边的开放式的商街， 嗯， 还有呢你几个小区中间的那个1万多平米2万平米的小盒子。 哦， 三种不同的业态呢，我们都把它归结到叫社区商业。 但是，是不是从家门口到周边半径多大有一个严格的规范吗？ 其实来讲呢，社区商业呢就是500米到1000米之内，统称为社区商业。 社区商业。 只不过呢，它的建筑形态呢有盒子的，有街区的， 嗯， 还有我们住宅楼底下的那个街铺形式的。 明白 啊，三种形式。 嗯， 刚才提到了几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居民生活中的他的这个就是矛盾点。 嗯， 我又想吃好吃的，但来讲因为这个下面开餐饮，因为他的这个工程管理以及他的这个设计没达标， 导致的话呢，就是我的这个生活可能受到了这个空气污染呐、噪音污染这些东西。 对， 这是确实来讲目前啊，就是在这个社区行业这里边领域里边，或者是在这个就是老百姓的看到的这个商户经里边，因为没有统一管理、统一运营造成的这个局面。 哎、我打断您一下，目前来讲啊，咱们说最流行的在北京的商业的主要的管理模式是什么样？我一个外行，我认为这社区底下这底商是不是物业在管，还是说，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商贩，或者我是一个夫妻店，哎？我是找谁呢？是它是一个目前的一个主要大趋势，或者大部分人是怎么来运作的呢？ 这个问题好。首先第一来讲呢，就是在中国里边做社区商业整体运营管理的不多，因为呢这个生意比较小。同来讲呢，大部分的社区商业的产权单位呢是卖给了个人，所以说都是个人的业主，完了租给小商贩，他去自主经营，没有业态的规划。没有相的整个的这个街区的管理，以及呢相的一些包括这个有着卫生啊，包括那个食品安全质量问题啊，以及包括它营业时间呀、噪音问题呀，这各项问题它是得不到解决的。物业公司呢，它只管它的什么呢？管它的保洁、保安，这个物业公司管理范畴 基本的， 它干扰不了这个就是单个这个商铺店主的经营。 那这样的话，那用个带引号的词儿啊，这就是散兵游勇，或者说是我的力量不集中，或者是它底下的整个的规划的业态有可能重合，也有可能竞争过加剧，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经常会发生。其实呢，我们看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老百姓常去的，就是可能一个月去一次或者半个月去一次，我们去周边的这个盒子呀、购物中心呀，可以看到整个它的购物环境。它的消费环境，以及它的包括服务环境，以及呢包括它的整个的业态组合，它是完全是经过科学的规划，符合现在人的整个的这个消费的理念的。但是社区商业呢，它的整个定位呢又是跟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姜醋茶关系在一起， 对， 所以呢你很难把它做到呢就是让我们想象中的就是跟盒子一样的那种感觉。 是啊， 所以说呢才有了这个我们从国家角度，从这个各个城市角度提出来城市更新这个理念。其实来讲呢，社区商业老百姓的这个消费幸福也是社区商业也是这个整个城市更新的其中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范畴。 明白了 啊，这个呢其实我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在这个前两天发布的北京市委办公厅包括这个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年到2025年的一个通知里边，着重针对一是来讲强化科技赋能，针对这个打造智慧小区啊、智慧楼宇啊，包括这个针对这个你的这个消费街区、你的这个社区的整体的这个旧改提升，都纳入到这个5年的这个日程之中。 明白。 另外来讲呢，还有呢，就是以轨道交通融合方式推进城市更新，其中呢就是提到的在轨道交通方面，在这个城市更新的领域层面，配合着你的整个的这个商业街区的改造层面，都会给老百姓带来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未来的生活场景。 明白 啊。 通过韩总的这个表述以及您对于社区商业深耕多年的理解，能够感受到您对社区商业的未来是非常看好。所以今天呢，大家如果啊，我今天发了一朋友圈，主播的朋友圈，我就发了一个咱俩的那个合影啊，咱俩的合影，然后呢也发到微博上了。有两类听友给我回复，一类说呢说这个两个大帅哥 啊，这是实话， 两个大帅哥。还有一个呢是说哎，我得好好听一听，因为我就想干点小买卖 哦。 所以今天受众当中可能我认为是两类咱们的听众啊，一部分可能是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啊，大多数，还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像我的朋友当中，他自己想做一些小副业啊，或者是夫妻店，但是呢他到底选择在这个社区底下干，还是说去大商场，还是说去到什么地方？您呢作为一个从业者，一会儿给我们来抽丝剥茧，来支支招。在这之前呢，其实也扣个帽子啊，因为最近北京的服贸会也在这个热烈的召开当中，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来订票，去到我们的这个首钢园区会场，还有国家会议中心这个会场。昨天呢我有幸主持的开幕式话外音，然后呢其实提到了服务啊，其实我认为虽然说 如果说服务贸易是跟国际接轨的话，那作为服务社区商业的服务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在今年的商务部的印发的一个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就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便利化、标准化、智慧化和品质化水平，这是必须的。 嗯， 这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花大概几十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具体来展开聊一聊社区商业如何的转型升级。如果您呢对于您家小区底下的这个商业满意或者不满意呢，啊，或者想要哪些业态呢，都可以来通过听听 FM 找到主播的朋友圈聊天室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来，那个韩总，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个，如果说我是一个小商贩，哎，我是一个夫妻店，我到底依据哪些来做一个决策呢？我是选择商场还是选择社区商业？ 好，这个问题啊，这个从两个方面去讲。首先呢，就是不管你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经营者，还是想作为一个基础的创业者，还是你本人的有一些闲暇时间想做一个第二副业或第三职业，这个都无可厚非啊。但是呢，你想做这个生意的前提，你要是选对了这个我要做哪个业态。 嗯， 举个最简单例子，可能奶茶店。 嗯， 奶茶店呢，刚才提到，主持人提到了，我们是开在盒子里边还是开在社区里店里边，它两种不同的这个消费环境和消费人群。 嗯， 如果说你开到盒子里边，首先呢，你的这个消费者的他的流量是受这个盒子的经营情况所影响的。 嗯， 我们都知道，你要开着一个好的盒子里边，它每天的这个人流量是很大的。 嗯， 它是这种就是主动型消费的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嗯， 啊，而且来讲，它的消费频率呢是基本上呢，它不会，因为我们逛街的频率我们都知道嘛，基本上一个月可能逛一次盒子，它是它的这个消费的重复性不是太多。 对， 一个可能一个消费者可能一个月或两个月在你这个店里面消费一次。 是。 但是呢，你要开到社区店里面呢，因为社区嘛，我们讲的社区商业，它就辐射500米和1公里，它周边就那几个小区， 嗯， 就那个每个小区几千个消费群体， 嗯， 几千个业主，就是你的邻居，他们消费的频次，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奶茶还是这个比较热门的这个一个品类， 对， 日常生活中一个饮料，他们的消费频次呢，他们是很高的，就是每天你的邻居来你这里边消费，它形成了固定型的消费群体。 嗯， 所以说呢，两种都可以，只不过呢，就看您最后的选择的这个品类品项。 嗯， 而且呢，我们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嗯， 如果开在社区店的话，那你要看社区店的周边500米到1公里的常住人口量。 哦， 而且看它的年龄结构。 嗯， 因为奶茶店首先来讲，它的消费奶茶消费是偏年轻 化，对对对， 所以说呢，我们看它整个这个小区里边，以及它的这个年龄，就是在这个35岁以下，甚至40岁以下，15岁往上的，它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人群到底有多少？ 但是话说回来啊，这咱们就聊到干货了。可能啊，收音机前有些朋友有一些想做副业的资金啊，他没有那么多精力。说我还做大数据，我还去社区里，我做问卷调查，那么多人，而且有可能啊，就比如说，那我住在这个小区，我去别的小区开个店，那真的是前期的工作做的太多，而且关键是我做了这工作还不一定做明白，那怎么办呢？ 这个、 靠运气吗？ 很简单嘛， 啊， 这个一般开店的话，因为你肯定开店，你要跟物业搞好关系嘛。因为物业的话，他从物管方面的话是给你很多支持的。其实呢，大数据的话，跟物业经理坐一块聊聊天，抽根烟，喝杯茶，就把这事问题解决了。他会告诉你这个小区它的这个消费活跃量，它的这个人口年龄的这个到底是在一个层次占的比例。 嗯， 就很简单嘛，这是一个取巧的， 这是一个取巧的方法。 包括它的这个就是一个小区，假设有5000户， 嗯， 它的平均的常住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常住人口量有多少？ 嗯， 啊，有多少开灯率？ 明白了，好嘛，这直接给我们说干货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主播的朋友圈，今儿我们聊的是服务当中很具体的一个项啊，叫社区商业，请到的是我们一站一街的 CEO 韩坤韩总。刚才我们聊到的是社区商业对于一些夫妻店或者是一些规模不大的店的人的一些建议啊，希望大家怎么来做。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其实我也很感兴趣，刚才您聊了一半，就这个社区商业跟大商场的商业，它的本质的区别，在您行业来看的话，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呀？ 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讲呢，就是它的这个它的消费群体它是不一样的。社区商业的话呢，它是面对着就是那个1公里之内 500米的左右的这个社区的这个消费人群，这个有全年龄段的，也有这个就是包括偏年轻的，他们呢就是日常消费， 嗯， 我们要解决他们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个基本消费， 嗯，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去到盒子里边呢，它的消费人群它是偏广泛的，换句话来讲的话，社区商业做的是楼上的生意，盒子呢做的是什么呢？做的是平面的生意， 哦， 一个是上上下下，一个是这个来来往往。 从品类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作为一个商家的话，当我选择去做一个社区商业，就举我家例子吧， 嗯， 这我不得不要报了，具体的小区名都不说了，我家楼底下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当年号称是啊，我家底下啊，号称是要打造所谓的金融街，我估计很多开发商在早期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噱头。然后呢，现在呢，我昨天我知道跟您做这期节目，我就仔细看了一下，入住率不到30%，当然也确实有几家银行，但是大部分都空着。我呀，说实话，我现在呢吃个东西，或者是约个朋友吃个饭， 嗯， 买点东西买个菜，我都得去隔壁小区，可能超了像您说的超了500米或者1000米，说实话还得过马路， 很不方便。 我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 那我就很纳闷了，我说这社区商业这么好， 嗯， 为什么只有两个小超市，离我还不是特别近？ 嗯嗯， 我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么普遍的现象发生。 其实呢，这个事儿简单的，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 嗯， 一个小区，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有物业管理，有的小区的物业费能收到了这个很高的一个单价水平， 2块多， 嗯，两块多不高。 3块多， 其实五块多 ， 5块钱以上的小区的物业管理， 嗯， 你可以看到和1块钱的物业管理，它的整个那个小区的整个的综合的管理，包括人员的素质，以及的你的这个包括一些设备设施的维护，包括园林绿化的整体的整改，小区的这个折旧率完全是不是一个量级的。 打断您，这是不是就是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 转型升级， 就是， 嗯， 这个事儿有人管和没人管。它呈现出的场景完全是不一样。 好，这 刚才您提的那个就是问题，就是目前来讲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刚才我讲了社区商业呢，要不就是开发商自留下来自己来运营和管理的， 对， 这个相对来讲还好一些， 嗯， 不好的是什么呢？把它的产权单位卖给了单个的这个业主， 个人 业主依照他的喜好去，谁给的我租金高，谁给的我租金快，谁付款的这个比例高，我就租给谁，不考虑同业化竞争，不考虑这个就是 差异化， 不考虑这个对于这个商户他的各项的管理和把控。 但是，我不太懂啊，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如果说有的商业，他就算去了之后，市场不被认可的话，它也自然就会被淘汰呀。我的意思是啊，我不知道专业不专业啊，它应该自然的形成一个，比如说理发馆，小超市、健身房，然后它应该自然形成。按您的理解，就是说它不一定自然形成。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野蛮生长，就是野蛮生长的概念。 野蛮生长。 可以看到，如果说在一个人口密集500米之内，有50000个人的这个居住小区里边，它的社区商业如果体量不是太大的话，一定是租得满。价格还租的 OK， 但是业态不用去考虑了，同类化竞争的业态呀，包括业态的组合呀，包括同质化呀，以及各方面街区的逛街的环境，你不用去考量了。但是那个商铺，包括商家，他会经得很好， 嗯， 因为他人口的消费流量够了。但是如果说针对一个相对成长型的小区啊，或者是一个新区啊，如果出现了这种的，就是新的这个街区或者商铺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社区商业如果没有去综合去进行统一运营管理，这势必就刚才出现了您刚才提到家门口那个问题。 哎呀， 啊， 可着急了， 特别着急。 对，我是真心觉得，因为我住了好几年了，我都觉得特别希望某一天它能够有一个新的面貌。而且最近它是有一个舞蹈房给开了，然后有些小朋友跳舞。我在想，这个受众不大，其实我特别希望它开一个生鲜的一个店，它地方绝对有。 所以就怎么说呢？那回头我跟物业给建议。 其实呢，这还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您的小区 我们小区啊， 对，下面是到底是这个商铺是卖了产权了，还是在这个开发公司手里边？ 对， 因为如果在物业运营手里边还好一些。其实呢，我们看一下啊，就是为什么呢？很多的这种就是生鲜超市已经开到了社区店。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是大家呢，尤其年轻人呢，他的工作是比较紧张的，每天8小时以外的话，他的节奏感是特别强的。回到家以后呢，他没有时间去逛超市， 对， 或者超市离他的本身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停车呀，以及时间控制啊，上下班以及关门的时间控制，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消费频次。 对，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国内有一些这个他们做生鲜超市的，看到了这个消费升级这块，我把它做成迷你店，我开到社区商业里边，在你回家的路上，你就顺带而为，解决你这两天的你的早餐的问题啊，晚上做饭的问题啊，晚上这个菜品的问题啊，以及一些生活必需品的问题。所以说你看社区商业的业态组合也特别有意思，它全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药店呢、啊、洗衣呀、啊，然后呢便利店呀、生鲜超市啊，都是这类型的东西。它不是那种像那个盒子里边那种高大上。 对 啊，包括你看 都是小事儿， 全是小事儿， 但是又特需要。 但是呢小事儿的话，我们因为现在消费升级，我们既然提到了，那就是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定是我们老百姓最要的吗？其实呢，我认为呢，未来的消费升级它一定是叫是琴棋书画诗酒花。小东西我们给它做到小而美小而精也可以嘛。所以说我想干的事儿呢，就是我希望呢，我就是我们未来的社区消费场景，社区的这个商业看着有颜值，逛着有感觉，邻里有交流，消费有幸福。 哎呀，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都想，您都做的是啥呀？我得去搬到那个小区去。看我们的听友也有留言的，有的人说是我们这个我提到的问题是普遍问题，还有的圈友博荣说让我搬到他家，然后他们家步行5分钟有菜市场，还有大拿说了说这个啊必不可少，哎。还真有圈友说是刚才我不是介绍您的 title， 还真有您的粉丝，他说济南也有一站一街，应该啊、哦，还说是叫山雨巷啊，这是济南的这个听友，我可能是在关注到，反正看得出来您对这个社区商业是非常有研究的。说了这么多问题，那怎么解决呢？其实我是特别感兴趣这一点的，它真的是需要一个综合的来提供服务和运营的是吗？ 对 对， 如果说按照现在这样一个趋势发展的话，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种我家的楼下的现象，我家楼下现象，自由啊，野蛮，然后呢，同质化竞争的趋势的话，这个幸福指数就是没法提。 对，确实是。 所以说，客观讲，这个综合的服务商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吗？ 其实是，这是一个未来市场上特别大的一个市场。 不用，哎，您说这个会不会有些？这个咱们收音机前，我收音机有一些高大上的一些、 哦、 一些 他们会关注这一块， 他们会关注这一块，没准您给人家一条商路啊，那可以聊一聊 啊。其实没所谓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种轻运营轻资产的这种管理的轻可以看到就是物业公司嘛，大家可能做这个股票的人就可以关注到，这是包括听众朋友。现在目前来讲呢，整个的这个大市场背景下，像物业公司他们现在在很多的这个上市企业，他们的整个的报表是很漂亮的。因为呢他是做的就是轻资产的运营管理，同时来讲呢大家都在去提高这个生活品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小区的物业物管比我们前几年甚至再往前一些的他们的整体的水准有了一个质的提高。就因为什么呢？就因为市场呢给了一个大的一个红利，另外来讲呢他们也看到了这块想做得好，我们要做好事找好人，一定是这样的。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轻资产，也就是说客观讲我们不需要大量的资金，还是说不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做这个服务吗？ 其实呢管好一条街的话呢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投入去。真的不需要。首先第一来 讲 的话呢物业的归属权是谁？如果说归属权是归属于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物业公司名下，如果这个是一个他是一个很有情怀的公司，他一定会请一个专业的商管去帮他做整条街的这个招商管理啊，整个营运管理啊，以及呢包括一些后续的一些这个包括增值服务，这都是可以的。例如呢现在呢就是社区商业里边，因为它涉及到这个老百姓开店的话呢，涉及到跟各个 政府口的这个职能部门打交道。刚才您最早呢，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呢，一个小白去开店去，他是陌生的，他对这个开店办理的手续不了解， 嗯， 对这个经营过程中的话各项的监管以及呢国家的一些标准他不了解， 嗯， 避免犯错嘛。第三来讲呢，有可能在经营过程中，他对他的这个包括这个经营的评效啊，这个包括他这个到底这个怎么才能提高我的这个每天的流水啊，他也是实际上没有经验的。 对， 实际上我们希望做的事儿什么呢？第一来讲呢，我们从一揽子给你服务啊，你从你小白开始开店到最后的这个店开起来，有人帮你弄最好的嘛，这是最好的。 对 啊，第二来讲的话呢，就是在你这个整个过程中是有人对你进行管理的，一是来讲对你负责，第二来讲对消费者老百姓负责，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是大家一个共赢的态势， 嗯 啊。第三来讲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你做生意一定是需要赚钱的，那赚钱的话我们赚的合理的钱，谁都不想去亏钱，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是行业中的小白，我是这个经验值不够，那我一定找这个相关经验的人给我们一些指导。其实来讲，我希望未来的话，整个社区商业的这个，毕竟来讲，它是大部分是这个单独个体，当然也有一些这社区商业的品牌，它是一个就是像这个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公司，比如说像京东啊，像便利蜂啊，这个不没有广告啊，大家听众朋友不要误解啊，没有广告， 没事没事 啊，他们是做的比较好的，他们就进了很多社区店，但是很多的话呢，还是这个夫妻店呀，创业的这些这个新的创业人啊做的小网红店呀， 嗯， 但是他们呢希望呢把这个生意长久的持续下去，希望呢在这个中国的各大城市遍地开花，想做连锁啊， 对对对， 他一定是嘛，谁都不想自个儿天天守着那个一亩三分地嘛，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是有很多的诉求的， 明白。 其实我想干的事就希望把他们这个大家偏让老百姓开心， 嗯， 让这个就是我认为呢，要做这个的话，就是让老百姓的消费开心， 嗯， 让经营者呢他的这个整个的经营的态势，包括经营的收入呢舒心。 明白。其实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更多的可能是针对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啊发展经济创业的想法，或者是开一个小店的想法的受众的一些建议。 对对对， 也就是说我作为一个非您行业的从业人士，我作为一个消费者吧，我感觉这一块的需求确实是需要好好的管理。 对， 客观讲，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或者说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消费者的目的都是想着是说更便利啊，甚至说不光有便利，能更多的优惠啊，或者是更多的能够让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更加的融洽。那这些作为一个空白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啊一些还不错的啊，有这些创业想法的，其实也可以来考量一下，因为促进自己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是咱们应该啊努力的一个方向。当然自己也不白干啊。您正在收听的是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听听 FM 进入到主播的朋友圈来聊一聊。今儿我们来聊的是这个社区商业，圈友奇葩他妈啊，我们老圈友说了，他说，哎呀，要是能有24小时便利店最好了。现在家庭生活必需品网购居多，但是啊，但是来了，他更喜欢逛超市和早市。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能代表很多啊中老年朋友的一个消费习惯和需求的一个特点？ 我觉得不单单是，我是这么理解的。为什么呢？我想做这个事儿的初衷，以及呢，我希望人要有交流。人呢，人跟人之间呢，一定要互动有交流，不管是跟你同事、朋友、家人，还是你的邻居。天天的话，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还是小孩，你天天对着一台机器，这台机器有可能是这个手机，有可能是这个电脑，你是人与机器的交流，它一定是会脱离这个社会的。人是没有任何情趣了，人变成了很麻木了。这从我的切身感受来讲，我这样做的事呢，我就希望呢，就是用这么一个街区为载体，把消费者，把这个包括这个商家，形成了有效的一个互动，甚至呢，我们的基层的政府管理部门 达真正达到这个和谐社会、和谐街区、和谐统一这么一个概念，就让他们要动起来。通过我这个就是一个载体，不管是通过我给他们做的这些一些活动啊，包括我们经常也会做一些这个就是消费补贴类的活动，现在线上有很多的这种消费补贴类的平台，我们也会做这个，但是我们呢是直接就是让消费者感到切身的这种的消费体验和这个消费优惠，这样的话呢，你会拉动这个就是消费者跟我、跟商家以及呢跟这个基层的这个政府部门他们一些的这个互动。我们也会每年呢也会做一些这种就是社区类的这种大的这个消夏活动啊，比如说这类似的这种活动组织，让整个的社区呢做到一个充分的和谐统一。 您提了这么多呢，我觉得目前来讲在中国，或者说我的感受是它还在一个发展当中，可能是离我们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啊，可能是越来越近了，能够感觉到越来越近了。其中您提到很关键一个点呢，就是说一是这事我们正在进行当中，第二点呢，也希望养成一个大家的一个花钱买服务的理念。就像您刚才一开始提到那个物业服务费， 对， 一分钱一分货， 对， 花钱买服务，停车啊，花停车费，然后呢，您这个进小区里边，然后您的绿化，您的小区的整个安保，这个电梯，包括广告，您最好的理想的状态，就像咱们说的，不要说我不花钱，我社区还倍儿齐全，这个恐怕是很难了，未来是很难的。 有句老话说叫没有花钱的不是。 对，反正花钱买服务，之前我们做向前一步的时候也是不断的跟大家来交流，可能有些在老旧小区的一些听友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老主顾吧，父老乡亲们，他们就觉得，哎，我这一直不花钱，从来不，这个小区挺好的，我们自己管理。但是其实我的观点一直在节目里我也强调，就是你的房子不能升值，肯定是贬值的，因为你没有人管它，它肯定是老的嘛，对吧？房子风吹日晒，人都会老，房子也会老。第二点呢，您呢自己的一个体验指数相对低一点。所以这也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花钱买服务的一个理念，这是对 to C 对于消费者来聊的一个观点。聊到这儿之后呢，刚才也知道我们韩总呢是在做这个领域做了很多年啊，想听听您对于国外的看法。就是目前我们说发达国家啊，日本啊、新加坡啊，包括美国啊，他们现在在社区商业大商场，我估计啊国内国际差不多。很多出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你到国外逛商场，可能跟国内逛一个我们说 SKP 也好，或者说这朝阳大悦城也好，都很好，是不是？差不多都在一个盒子里。那如果说国外的社区商业跟国内的目前的社区商业的对比啊，或者差距，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其实呢，从国外的这个它的社区环境里边，社区商业的这个我们对它的认知啊是两种，一种是这种就是邻里中心类的，第二种呢是这种就是偏街区类的。大家可能从这个电视上或者是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个一些国家，他们的这个包括他们本身的这个消费习惯，他们是轮子上的国家，开着车去。当然这是欧美，是包括美国一类，美国他们这种国家。它基本上呢，周边呢是没有这个小区的这个生活配套的，它需要开车几公里到一个镇中心啊、街区啊，或者这种的邻里中心啊，去满足一周啊或者一个月的整体的这个消费。它这个消费习惯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来讲，它这种多年下积累的消费习惯已经很成熟了。你像呢这个新加坡的邻里中心呢，它就好一些。它是因为新加坡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有祖屋的话，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经适房的小区。这种房子呢是在这新加坡有大量的这种的，而且居住的都是这个中下收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普通群众。他们在这个里边呢会构建这个就是2万多平米、3万平米的这邻里中心。其实在这个引进国内，其实在头几年、头十几年的话呢，国内有一些这个效仿于这个新加坡做的这种现在有的还是经营不错的。但是呢这种店铺形式的，它这个呢可能是只是在中国，在香港它是这个比较多的。香港我们知道嘛，就是一铺难求嘛，一铺一平米可以卖到1000万的一个价格，可以租到一个天价。在国内也是，国内的话呢，就是因为呢头十年前呢，大家都知道有一间商铺一铺养三代，但是近十几年的话呢，可能这个投资场景的变化呀，包括老百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家庭财产的这个整个资产管理和资产配比啊，做了一个新的调整，可能有了这个新兴的投资的理财产品，对这个呢可能就慢慢去 不去考虑了，商铺不去考虑了， 嗯， 可能不去投它了， 不做实体， 不做实体了。但是呢，从这个从规划的角度、开发的角度来讲，每一个小区里边都会配建一些低少的，就是3%，高有10%、20%的这种配建商业。这些商业的话，也是从政府的规划来讲，要满足于这个小区的 基本 它的基本消费需求。 对， 也是为了这个今后呢，在这个老百姓生活中，它的一个便利性，也会配建这些东西。 嗯、 所以说，你看中国的整个小区里边，不管是你一线城市还是三线城市，基本上在每一个小区里边都配建了一些相应的这个商业配套。 嗯， 所以它这个是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哦， 因为别的就是国家我去的不太多啊， 嗯， 可能我也没有好好的研究过。日本是另一个另类的国家， 嗯， 因为日本的话，它本身这个弹丸之地嘛，地儿比较小， 嗯， 然后呢，它的居住人口密度很大， 嗯， 所以它的商业氛围也是特别好的， 嗯， 它可以是自己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开店， 嗯， 啊，主要是连着小街道，它就可以开店， 嗯， 类似于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南锣鼓巷啊， 嗯， 这些东西，只不过呢，是我们是中国风情，它是这个日式风情， 哦， 不太一样。 明白了，那其实呢，就是每一个国家啊，基于它的一个天然的条件，它会形成这样一个土壤。但是甭管是在哪个国家，都是有这个刚需的， 没错。 只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更好。 对， 那收音机前，如果说大家觉得对，看更多的我们的听友是对自己小区不满意啊，提要求，然后觉得有的觉得管理的不好啊，有的听友说让我搬到他们家那住啊，还有的说呢，说不能靠运气啊，得深入的调查。看得出来呢，大家还是对于美好生活有很高的一个向往。 对对对， 在这向往当中，嗯，也引出了另一个我想跟韩总聊的话题，也其实是类似于花钱买服务这样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在提消费升级也好，社区商业的服务升级也好，更多的我们是希望 to B 啊，希望我们这个小店干净、卫生、便宜啊，又环境又好， 对， 然后呢还便利。 对， 但是作为我们消费者，您觉得啊？需要再做一些理念上的改变或者调整吗？我们思想上需不需要升级迭迭代呢？ 消费者是我上帝，是我们的消费上帝，就是我们最不能得罪的， 嗯， 也是我们最要呵护的这群人，因为呢，因为是我的邻居， 哎， 我需要把他真的。我们很少 善待， 一定要善待。我们很少跟邻居去吵架嘛， 啊，对对对， 低头不见抬头见嘛， 对对对， 所以呢。我会了解他的诉求，了解他的需求，然后呢，尽可能做到的他的相对满意度，不管是，相对的优惠， 嗯， 老百姓讲实惠嘛，不管是咱们说讲的这个有钱人，还是这个我们的一般家庭， 嗯， 大家都希望拿到一个相对优惠的实惠，这别管是这个是我们补贴的，还是政府补贴的，在这个新疫情当下，这个疫情变成新常态了，政府也做了很多大量的补贴，我们也做了。一些补贴，包括我们的商家， 嗯， 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其实来讲，一些比较良心的一些这个从事这个商业这个商家，他们也做了一些补贴，他们就是为了让这个整个的消费呢，这个让大家呢更贴近于老百姓， 嗯， 那包括老百姓的他的这个整个的消费的感觉， 嗯， 那我逛街的感觉好不好， 嗯， 对吧？体验好不好？我能不能从这条街能逛到这条街去？我孩子可以上舞蹈室，我就在。我旁边的舞蹈室旁边的咖啡店里，我喝一下午咖啡，我陪着他， 嗯， 那种感觉其实来讲就是我们想要的理想场景， 嗯， 可能老公呢在那个另一个茶馆里面呢跟朋友聊着天，哎，到了点之后呢，把一家子的整个的这个时间我们聚集在一起，但是来讲呢，大家每一个这个家庭的主体个体，他的消费的习惯完全不一样了， 嗯， 其实这样子会更好， 嗯，您刚才提到的还是从这个商家啊，或者说作为您们来讲的话， 嗯， 来做的一些应该做的工作，那消费者的话，那老公啊老婆也好孩子也好，他们理念上需要做一些调整吗？ 其实呢，就是包括那个，你看，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尤其社区商业的消费者来讲，他们的这个消费习惯特别简单， 嗯， 就是我家门口的消费便利的情况下，那我一定是变成我的一个日常消费的一个主体， 哎， 其实我就是一个实际的案例嘛。 你说， 我基本上很少去这个就是超市啊或购物中心的，一是本身这个可能男人本身不爱逛街，第二来讲的话，我不太喜欢去这个人多嘈杂的地方。这是本人的消费习惯，因为家门口的那个下面那个，可能我那条街的整体的这个家门口那条街要比刘家你那条街的可能要好一些，好很多。 我回头我得去看看， 好很多啊。他的这个其实来讲，他人口基数大，然后呢，这个 开发商整体运营管理还可以啊， 嗯， 然后呢，商家的整个业态的这个配比啊，包括业态的这个整个组合呢，还是能满足于这个日常老百姓的这个消费需求的， 嗯， 啊，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嗯， 啊，但是呢，我日常去的几个店，我就呢，第一呢是这个理疗， 嗯， 身体嘛，每周都去嘛，做身体理疗， 嗯， 做养生，第二呢，洗衣。 嗯 啊，这个，因为咱们都是职业人嘛，需要职业形象，所以说干洗是咱们的必须。第三来讲就是他的早餐店， 嗯 啊，厦门就是早餐很方便的， 嗯， 最起码来讲呢，我不用说拿着煎饼果子这个开着汽车，那就是另一种感觉了， 嗯 啊，这是我的这个就是经常逛的几个店， 嗯 啊，因为你没有时间，每天出门8点，晚上回来9点。就是所以说呢，你只有在这个闲暇时间，包括药店， 嗯 啊，药店是解决人的是必须的，应急的， 嗯 啊，现在其实来讲呢，就是，我对社区商业理解呢，其实几大业态里边，其中最重要还有一个叫社区医院， 嗯， 现在社区医院呢，有是这个从这个咱们的相关部门他们做的一些社区的配套医院，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民办类的或投资的一些这个社区医院，他们呢基本上能做到了急救， 嗯 啊，我特别希望我的小区有这么一个，因为呢 配套 人可能呢都会有一些突发事件， 明白、 啊、这些配套。 我通过这个韩总的表达呢，我觉得您是对自己有一个生活品质的要求，或者是说职场要求也好，生活要求也好，然后您的一个消费习惯的意思是说，哎，那我花了这钱做理疗，或者花了钱然后做节省我的时间去做干洗的话，那就是说我的时间成本节省下来了， 很低的。 对，我同样花这样的时间，我就可以投入到我更擅长的领域。 对对对， 就是社会分工越细，那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市场会越大。 对对对， 再细再分工，这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嘛，这个您是完全的这个做到了这一点。好，最后一点时间了，还有很短了，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站一街的 CEO 韩总啊，您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您希望未来的北京的社区商业是怎样一个蓝图呢？ 刚才我提到了，就是社区商业的这个，我认为它未来发展一定是看着有颜值，逛着有感觉，邻里有交流，消费有幸福。其实呢，我对这个就是包括对听众朋友对未来的这个消费场景，我更想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就是我希望是让社区消费更美好。 没问题。好，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期待您还有我们各方共同努力，不断提高社区商业发展水平。其实最终一个目的啊，让人们的消费更省心，让社区更暖心，为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做出更大贡献。您任重道远啊，我们可都是更对这个社区商业有非常大的期待。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是乐淘带来的整点快报，我们下周五再见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